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香港的大公报、香港凤凰卫视、新华网和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鱼粉饲料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中国、伊朗、柬埔寨、美国、德国、捷克、波兰和民主刚果等国的报纸和网站载文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记者协会、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等团体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对白头山建筑研究院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德国反电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观看在朝鲜人民军第二届第六次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汇演中当选的各部队军人家属文艺小组演出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